眼神，你还等什么？详询4006006666或至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金靴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寻出，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集中为您展出播放了北京几代曲艺名家的精彩作品，既有年轻人这两年创作表演的段子，也有老艺术家的精彩实况，同时还有很多珍贵的经典老录音。那么这周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北京曲艺家的作品，还有很多名家，或者说还有很多表现形式曲艺门类咱们没涉及到的，我们都会在这周啊继续为您展播。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年轻人表演的作品，叫做学评书，表演者是优秀的青年演员金飞、陈曦。 相声专场的演出一场接着一场的表演， 好， 这回轮到我们哥俩。您看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对，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拿手的节目还有特长， 哦，特点 啊，爱好也不一样， 是啊， 都得学习。 哎， 您看我们哥俩了吗？ 我们 爱好也不一样， 对， 我的搭档叫陈曦， 是我 也有爱好，有一绝活跟大伙爆料一下。 哎，对对对， 什么呀？ 嗯， 快扁儿打得好， 对， 你知道吧？有一个算一个，年轻的演员。 等一会儿， 嗯。 什么 快扁儿？快扁儿， 嗯，是乐器呀，是暗器呀？ 快板儿，是是，我知道。 哎， 他们打叫快板儿， 哎， 您打就得叫快扁儿。 对啊，我干嘛这么特殊啊？ 为什么不瞒大伙儿啊？ 啊， 陈曦就为练这个快板儿，跟年轻的演员区分开，技高一筹，下过黑功夫。 我自己听着都瘆得慌。什么叫黑功夫？ 就是不管天多冷天多热，凌晨3-4点钟天没亮出去练功去， 下私工。 哎，什么叫黑功夫？ 哦， 大伙儿想想，夏天还好点， 是 冬景天， 现在 就这月份 多凉啊。 再往后这北京还没下雪呢， 哎， 这下了大雪，寒冬腊月大雪纷飞， 哎呦， 凌晨3-4点钟天多冷， 嘿， 鬼都不上外边溜达去。 嗯， 他出去， 我比鬼勤快点儿。 您出门穿好了羽绒服， 哎，得保暖。 哎，保暖呢？ 对， 扛个8米长的鱼竿啊，奔公园里头练功去。 哎，你这紧张，我不练快板吗？ 啊， 我扛鱼竿干嘛？ 有用啊？ 什么用？ 您这绝活， 绝活！ 你跟他们不一样，就在这儿呢。 我这绝活， 绝活！ 那你说， 到了公园里边一看，周围的环境太好了， 好吗？ 黑呀， 黑啊！ 真黑呀， 多黑， 伸手不见五指， 留神我在撞假山上。 哎呀，你想这环境太好了。 嗯， 这就是见证奇迹的地方。 干嘛我要变魔术啊？ 开始练功。 练功吗？ 胆儿都见了。 哎， 这时候拿一个小板，这时候拿一大板。 哎，一副啊， 往这一站就摆好了架势。 对， 往这一站，一 分精神， 多精神。 嘿， 这叫什么呀？ 什么？ 这叫遭雷劈的架势。 哎，我说干嘛呀，我上那儿自杀去了是怎么的？这 我看跟避雷针是老比划。 不对 啊， 怀中抱月。 怀中抱月。 哎，对了， 往这一来准备开始。 好， 预备， 预备， 1、2、3走。 你说这都是人话？ 怎么 1、2、3走，你怎么给组合一块的？ 那应该呢， 预备开始， 预备开始。 哎，对， 多精神！ 嘿， 预备，开始， 踢。这回耍缺氧了，这回 你怎么跑这边来了？ 我没动静儿，你这是练快板吗？这是 卖力气啊， 这叫卖力气， 用功啊。 我 这不算什么 啊， 绝活在后边呢。 什么绝活？ 拿起大板往后边一扔，前面接住。 嗯， 这叫什么呀？ 嗯， 苏秦背剑， 就是花板儿， 唰， 哎， 前面接住， 大个，哎，就不要这个了啊。 张飞变马， 哎，对。 逮！ 紧拦慢拦没拦住我。 绝活，飞板。 哦，飞板有。 大板往天上一扔， 嗯， 两米多高。 哦嚯！ 照样接得住，一米多，唰， 接住，啪啪啪。 再来，一二，日， 更高。你看我还搭理他吗？ 日。 甭找了、 啊、怎么着， 拿那八米长的鱼竿去吧。 对喽， 我说怎么出门扛鱼竿呢？行了，别够了，挂哪儿了？ 挂树上了。 挂，小点劲扔啊。 就这么练，练的不到三年，晨曦不练了， 不练了。 不是说下不起功夫了， 那是 买不起板了。 呵，好家伙， 挂树上700多幅 啊， 大爷大妈一晨练来在这吓一跳。 嗯， 嚯，2年没来这挨一许愿树。 那是许愿树吗？ 这是晨曦老师的爱好。 嗯， 我跟他就不一样。 我呢 好研究，也是曲艺形式当中的一种。 哪种啊？ 评书。 评书。 对了， 你这外行啊。 怎么呢？ 研究他干嘛呀？评书跟相声一样啊，只不过区别就是人数，咱们相声俩人，评书一个人，就这么点事儿。 他一张嘴就是外行。 我， 您看评书跟相声虽然都是说， 哦， 里边有很大的区别。 区别在哪儿啊？ 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啊。 首先说大伙儿听相声听的是什么呀？ 什么？ 听的是包袱。 哦，笑料。 包袱笑料。 哦， 听评书呢，听的是故事。 哦，剧情。 对了，听相声听叫段子，听评书听叫扣子。 扣子。 哎， 不明白。 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 啊。您说说。 经常听评书的朋友们 啊， 这评书演员给大伙儿说， 是 说着说着说的最精彩最激烈最高潮的地方，拿起这小木头来， 哎， 往这一拍， 嚯， 不说了， 不说了。 为的是什么呀？ 嗯， 给大伙儿留下个悬念。 哦， 让您回去琢磨去。琢磨不明白怎么办呢？ 嗯， 明儿您好接着听来， 勾着您。 哎，这是评书演员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是吗？ 那过去老先生双扣子好的哪种地步？ 哪一种啊？ 台底下观众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哦， 听完他的评书啊，票准费。 听评书 啊， 费火车票， 就这么大能耐呀？ 哪有这事儿？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一部老书。 哪部？ 三侠五义。 哦，这是老的 啊。评书演员老先生正在台上给大伙说呢。 是， 赶巧台底下有这么一位。 干嘛呀？ 兜里装着第二天的火车票。 哦，出门。 哎，出门做生意去。 哟， 咱举个例子说，他去能挣10万块钱， 又不少了。 不去钱挣不着了 啊！ 听完这段评书啊， 嗯， 倒了血霉了。 是啊， 你不信，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的啊！您来了这段， 学的不好，学一点皮毛，咱就说这扣子怎么说。 好， 开始。 哎， 话说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博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义是爱虎。这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听的楼梯口腾腾腾腾蹭上了一人，众英雄一无相关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翻了。 说完了。 嗯， 扣子就拴上了， 这么就拴上了。 拴上了。 嗯， 散场大伙都回家了， 都回家吧。 您再看这装火车票的， 他怎么样？哎，我说， 嗯， 他这猪尾巴吃多了是怎么着？ 听得正入神呢， 入迷了。哦， 嚯，哎， 嗯， 怎么还都走了呢？ 说完了呀？ 哦，完了。 嚯，你这个反应真机敏。 呵，你说来谁了？我这听着呢。 啊， 我听着呢。 说完了， 缺德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多着急 啊！ 回家吧， 回家吧。 半路上自己琢磨， 啊，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来谁了呀？你说这玩意儿， 嚯，这琢磨， 这书我听过呀。 嗯， 十位英雄能耐最大呀。 啊，对， 用他们的话说，那叫春防月戟，如履平地， 都是英雄。 上来一个人， 嗯， 把这十个镇住了。 呵， 得多大能耐呀？ 哎呦， 是不是？您说阿凡达驮着孙悟空来， 猴骑着鸟啊？ 哎。 哎， 没这事儿啊！ 哎，对， 谁呀？到家里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坏了， 翻来覆去琢磨这人是谁。 哎呦， 要说过去呢，戏迷书迷都是打这儿来的， 打这儿 天天琢磨。 你 为什么他着急呀？ 哎， 明儿我出门我听不着了。 哦，对，做生意， 我要不去，我这十万块钱可就没了。 对， 你说这你可他怎么办呢？ 要命！ 想到半夜想通了， 怎么办？ 把火车票拿出来了， 干嘛？ 刷刷两下撕了， 撕了， 不去。 嚯， 十万块钱赔得起。我倒看看谁能耐这么大， 这什么脾气？ 脾气多梗！ 哎呦， 第二天早早班班，头一排的票往这一坐， 很早就来了。 就听人是谁？ 哟呵， 说书的先生不着急， 嗯， 往台上一站， 对， 收拾收拾桌子上的场面， 嗯， 一说这人是谁，那位鼻子都得气歪了。 是啊， 我再给你来了呀！ 啊，您来来，我也听听这人是谁。 上回书说道， 嗯， 十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忽见那楼梯口这噔噔噔噔蹭上一人，众英雄女无相关瞧，定睛观看，只吓得捏呆呆发愣。这么来者何人？ 谁？ 原来是跑台的上菜。 嚯！ 啊， 哼，这个 上菜， 哎呀，这。 你这菜忒贵点吧？ 好家伙， 十万呢！ 这说什么呀？ 说别的没用 啊， 证明人老先生能耐大， 厉害。 而且我个人认为啊， 啊， 说评书北京话说出来好听。 为什么呀？ 你看北京话接近普通话， 哦， 口甜口正， 哦， 尤其是那些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 哎，哪一部呢？《 三国演义》， 这是经典 啊！大段的战争场面，北京话说出来是干净利落脆，特别的好听。 您就别光宣传了， 什么意思？ 您既然在这儿给我们大伙来了这《三国演义》，怎么样？朋友们， 你看， 听听这个， 观众热情 啊， 给大伙学一点皮毛 啊， 就是这意思啊。 哎，我听听。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嗯， 怀揣着幼主阿斗，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着胯下马，掌中亮银枪，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了重围， 嗯， 来到党阳桥下，张飞赶到，赵云向前施礼，哎，三将军在上，为小弟甲胄在身，不得施一拳礼， 抱着孩子呢。 张飞言道：“哎，四弟免礼，胜败如何？” 嗯。 寡不敌众，我是大败而归。 哎呦，输了！ 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主公在密林之中，你快去保驾。曹兵到此，有我老张抵挡一面。说着话，一抖着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 哎， 咋好听？ 漂亮， 好听极了。 身上的刀枪剑啊！ 哎，你发现一问题没 有？嗯， 为什么刚才观众鼓掌这个掌声啊，稍微的慢了一点？ 不知道。 都陶醉了呀， 你要点脸吗你？嗯， 好听 是吗？ 那折射出一小问题来。 哎，哪个问题？ 嘴里有口音的这段说出来不好听。 哎， 嗯， 你这句话说的我可不同意。 怎么呢？ 那评书大家也不光都是你们北京的。 是是是， 那外地的也有啊。 啊， 我说两位。 哪位？ 单田芳 啊， 刘兰芳 大师。 是您北京人吗？ 不是北京人。 哎，人家说那岳飞传说多漂亮， 东北人。 哎， 说那书确实好听。 好， 大伙儿都喜欢。 哎， 但人家用的不是纯正的东北话。 哦， 东北话说的这段能好听吗？ 纯正的。 张飞一张嘴这味儿的。 嗯， 咋的了兄弟，让人整了。赵云得回答的，妈呀，没削过他呀。 没削过谁？ 不好听。 多难听。 您甭说北京那个东北了， 嗯， 离咱北京那么远。 哦， 离北京近的天津。 天津 240里地。 谁哪？ 天津话这段说出来就 不。不不不不，你说哪？ 天津。 天津 啊， 这我可不信。 怎么的？ 天津是曲艺之乡，那么多老先生在那说书，依着你，人家还都改行了。你 他们说的这段说来不好听， 一样 依着你这段长坂坡天津话， 嗯， 天津味儿， 对， 地方方言俏皮话， 对， 照样好听， 一样。 咱俩枪挥火， 枪， 我给大伙表演表演， 怎么样？ 到时候把丑话可说头里 啊， 自有一个吓出去的，你管退票吗？ 你吹呢？有一个今儿观众打这门说的，我死，行不行？我这人皮多梗， 这是你说的。 哎， 有一个出去的你死， 我死。 走，咱大伙外边说去。 哎，这不能玩笑， 不好听啊。 一样， 来一回， 咱来来。 真说呀？ 哎，真上外边说去，大伙都等着呢。 外边冷，外边冷， 来吧， 来，天津话， 天津话，一样。 这一回锁谁？ 好像这味儿是差点儿。 话说常将军赵云赵龙， 哎，你能到？怎么？常任将军谁？ 赵龙。 谁？ 赵龙啊。 谁？ 赵龙。 紫翅了这是。 赵龙。 赵龙 怀揣的哪斗。 哎呀，哪斗。 在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全凭的胯下马马房中借根枪。 这根枪 好吗？ 好吗？ 杀了个七出七入啊！ 哎呦，没憋死你！ 鬼泣这才传中围， 好， 来在党阳桥下见桥上站一人呐。 嗯， 你猜是谁？ 嗯， 你猜是谁？ 谁？ 你猜是谁？ 谁？ 太哏了，赶你妈张飞！ 呵，这是什么味儿？ 张云说：“我客气客气吧， 客气客气， 抱拳拱手 啊。” 哟，这不是张三爷吗？ 哎，对， 张飞说嘛：“爷爷爷爷爷， 他们哥俩到茶馆了， 怎么样了，兄弟？ 啊， 怎么样了？ 就怎么样了？ 有戏吗？ 嚯， 有戏吗？ 嗯， 张云说：我崴了呀， 崴了， 我打不过他们呢。 嚯， 他们人太多嘛，一帮一伙的呀。” 哎呀， 我这叫骂骂知道吗？哥 骂， 我这叫糟心掌物的骂，点儿太低。 别说了。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晨曦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表演的相声学评书。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这是罗荣寿、李桂山两位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段珍贵实况，资本家与洋车夫。这是一段化妆相声，也体现了当时北京曲艺界对于表演形式创新的一种探索。这个段子在节目当中很少播出，尤其是整个段子的全貌。上半时段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李桂山的表演。 您看现在外号曲艺的同志们很多， 哎， 您看各单位都有搞业余的， 不错啊， 作者也有， 有 演员也有， 哎， 经常演出 倒是嘛， 并且呢你细听在质量方面不低于专业， 不错， 由此可见呢， 嗯， 这个喜爱曲艺的相声从那大鼓单弦这种同志们很多， 哎，倒是嘛， 您就拿我说吧， 那么您， 我就是一个爱好者， 哦，您就喜欢听， 没事我就到剧场去听去， 好啊， 一方面是听， 是是， 一方面我也是学习， 和您客气， 在家里我也听， 在家怎么听啊？ 听广播节目， 好啊，铁轨的妹儿， 我最喜欢听电台的节目， 是啊， 今天的电台那纯粹人民电台， 哎，一点不假， 为人民服务， 不错， 你看对农村广播，什么对少年广播， 嗯 啊，做这一天哪个播音的时间里边， 是是， 里边都有曲艺， 有， 哎，节目是丰富多彩， 不错， 你从内容上看，思想性、艺术性都非常高， 一点不假。 这是今天的电台， 对， 你要在解放以前那个电台就不然了，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那会儿那个电台不是为人民服务， 那为什么服务呢？ 为资本家服务。 怎么会为资本家服务呢？ 净报广告 啊。哎，对啊， 买卖性质吗？ 倒是吗？ 那会儿那电台叫什么？ 叫什么呀？ 商业电台， 虚伪的宣传， 专卖广告， 可不就是那套吗？ 就跟那有钱的资本家预备着， 对， 只要你有钱， 是， 你就随便包个钟点， 嗯， 找个演员就报广告， 好，为他服务了。 您在家了闷的哈，您打算把那收音机开开， 嗯， 听听节目，甭打算， 是啊， 你也听不见整个的段子， 哎， 净听广告， 哎，可不就是那个吗？ 自己开着匣子，您听里边就这词儿， 那么说什么来着？ 我给您瞧一瞧。 好， 各位先生们，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 哎，得，这广告就开始了， 您听吧，打这说就没完了。 嗯， 您要想喝好茶叶，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茶庄去买吧。 嘿，这买卖是我开的。 桂山茶庄是由南省采来的红绿花茶，铁叶大方，西湖龙井毛尖与钱，快送亲友对比相宜。他家的茶叶，你要七升一壶，喝个三碗两碗的， 怎么样呢？ 就不渴了。 哎，多新鲜呢！ 喝完了还饿呢。怪山茶庄的地址就在 哪个？ 东四南大街路西。电话总局 多少？ 220。 烤吗红药水？ 下面请听 什么呀？ 京剧，由周信芳演唱，追韩信。 好节目得听听。 各位女士们， 嗯， 你要想买一双精美的高跟皮鞋吗？ 哎，得又来了， 我来给您介绍。您就请到桂山皮鞋店去买了。 对，我们家改皮鞋店了。 桂山皮鞋店聘请高等的技师，他家采用都是德国牛皮，法国的样子。 好吧，十锦鞋，我还头回听说呢。 他家的皮鞋特点就是 什么呀？ 后跟高。 多高啊？ 2.8米 啊？电线杆子呀？ 哦，2.8米， 这还差不离。 桂山皮鞋店地址就在 哪个？ 西四北大街路东。电话西局 多少？ 666。 666，好吗？药粉。 下面请听 什么呀？ 京韵大鼓，由白云鹏演唱，黛玉逢稿。 这可得听一听。 各位先生们， 嗯， 各位女士们， 好，又来了。 您知道世界上什么最可怜吗？ 嗯，不知道。 就是小孩没有奶吃。 嗯， 小孩没有奶吃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一件事情。如果小孩没有奶吃，您就请到桂山药房去买。 嗯， 蛤蟆牌的生乳灵。 蛤蟆牌的，别说我们家什么都卖。 蛤蟆牌的生乳灵，奶母奶娘吃下去，当天可以催下奶来。 哎， 奶就多了。 是啊， 跟自来水一样。 像话，有这么重？ 小孩得到了饱奶吃，肥胖可爱。 嗯， 蛤蟆牌的生乳灵， 你就甭提这蛤蟆牌了。 这种药品妇人吃下去当天见效。 哎， 老头吃了 怎么样呢？ 没用。 多新鲜呢，管得了事吗？ 桂山药房地址就在 哪个？ 东站北大街路西。 嗯， 电话是 多少？ 还没安呢。 这不废话吗？你提着干嘛呢？ 下面请听 什么呀？ 广告 啊？还是广告啊？ 各位女士们， 还别报了。 您要想做一件新式的马甲吗？ 这有什么意思？ 您就请到桂山服装店去做吧。 别报了你，你怎么报上没完了？ 咋回事呢？您想他这一节目才30分钟， 有几家广告啊？ 48家广告。 哦，认识没听见的，净听广告了。 他可以别说， 这有什么意思？ 那个社会 倒是 就讲究这套， 虚伪的宣传嘛， 资本主义商业竞争嘛， 可不就是那个吗？ 还告诉你啊，除去劳动人民以外，甭管你是大小的买卖， 嗯， 你得宣传。 那都是 电台登广告。 哎， 啊， 劳动人民挣的钱呢，还不够给宣传费呢。 真是的， 对不对啊？ 您端子听说那拉洋车的电台报广告？ 哎，这个我没听说过。 一开那匣子这词儿， 说什么来着？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您要想出门坐一辆精美而舒适的洋车吗？ 嗯， 我来给您介绍，这种洋车座位宽阔，冬暖夏凉，下有弹簧，不摇不晃。 嗯， 电灯脚铃，美丽大方，价钱特别的便宜。 嗯， 您要想坐这种洋车，就请您到 哪儿雇去？ 哪儿碰见哪儿雇吧。 多明白呀！ 他没准边儿。 我还没见过拉车要报广告的呢。 说实在的，报不起呀， 吃饭还成问题呢。 真是的， 对不对？ 在旧社会拉洋车，多有能力也不行。 是啊， 说我20多岁，年轻力壮， 嗯， 棒小伙子，我能干。 怎么样呢？ 也不行。 对， 也是吃上顿没下顿。 过去那个社会还能提吗？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 是啊， 可你再看看这投机倒把的那个大资本家们， 那么他们呢？ 他赚钱省事。 怎么省事啊？ 那真是身不动，膀不摇。 嗯， 坐在沙发上，端着茶杯，这儿摘一电话，就赚多少亿。 瞧瞧， 只顾他们个人赚钱。 嗯， 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 过去那个社会啊，纯粹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香， 越有钱越有钱， 层层包修， 就肥了那些投机倒把的资本家。 你说他们肥啊？ 哎， 你别看他有钱， 嗯， 舍不得花。 哦，舍不得花钱呐， 纯粹是吝啬鬼。 哦，就是这么抠啊。 北京的土话管他们叫抠门。 抠门， 舍不得花钱。 是啊， 这段罗荣寿、李桂山和说的化妆相声《资本家与洋车夫》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笑林再继续欣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边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5度，早晨有雾，能见度不佳，驾车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天气晴热，湿度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午后不宜尝试在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天气闷热，臭氧浓度偏高，登山气象指数1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较高，日照较强，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级。今天的气温在34到2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天空少云，光照强烈，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膀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去，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罗荣寿、李桂山两位相声老前辈表演的化妆相声《资本家与洋车夫》，刚刚开了个头。化妆相声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曲艺界开始的一个新的表演方式。当时呢，北京曲艺团还派了王长友、刘思昌等人到上海滑稽剧团去学习了一段时间，创作演出了不少化妆相声。您像什么如此恋爱呀、两个理发员、打电话、资本家与洋车夫、拔牙等等，这种表演形式借鉴了南方滑稽戏，把这种喜剧表演形式的特点还是要让相声演员来演，发挥相声语言和表演的特长，在当时呢非常受欢迎。资本家与洋车夫这个段子还曾经进过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演出。改革开放以后，北京曲艺界也有不少化妆相声的名作还有相声剧了，那都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么这些表演的经验呢，对今天的创作来说也是很有提示的。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半个多世纪前的实况《资本家与洋车夫》，罗荣寿、李桂山表演。 他那身上，占这么4句话， 都占什么了？ 瓷公鸡，铁仙猴， 嚯， 玻璃耗子，琉璃猫。 这话怎么讲？ 就是一毛拔不下来。 嘿，一字都不带花的， 拿一分钱都算出传粉来， 多吝啬呀！ 你想他这么吝啬，他出门坐洋车，他能够那么善心的多给拉洋车的钱吗？ 那倒是， 他不但不多花钱，他还算计拉洋车的呢。 怎么算计拉车的？ 要不好的这车 啊， 他讲条件。 有什么条件？ 这车得跑快了点，走稳能点，他还要少花钱。 怎么装个拉洋车的身上打算吧？ 哎，可是这么的， 你别看他算你拉洋车的， 嗯， 他的花招这么多， 嗯嗯， 可有的时候遇到了机会了， 嗯嗯， 嘿，那个洋车夫啊，能把资本家给他治了， 能把他给治了， 让你听着新鲜不新鲜？ 像这种人满身的铜锈，一个拉车怎么能是他呢？ 对了，你别看他满身铜锈， 哎， 真要遇见精明强干的、机智灵活的那洋车夫， 怎么样？ 资本家那套 啊， 甭打算使出来。 要是使出来呢， 白费。 是啊， 洋车夫这套出来， 嗯， 能把资本家那套给他对付回去。 哦， 能够把他给气了。 嘿，这我不信。 你不信？ 嘿， 你是没遇见那个事儿， 我是遇见了，气不了我。 你 对了， 你要遇见那个事儿，如果你敢使资本家那套， 怎么样？ 嘿，那洋车夫这套出来就把你给气了， 给我给气了。 对了， 怎么办？ 嗯， 你也甭说大话，我也甭说大话。你给我找一拉人车能气气我试试， 什么抬杠？ 还是那你甭说了， 上哪儿去你找去？ 那你说的干嘛呢？ 你要不信呢？ 嗯， 这么办？ 怎么办呢？ 咱俩承认承认， 可以啊。 咱就扮作这么俩人， 都是谁呀、啊？ 一个是那个资本家，一个是那个洋车夫。 那么我去谁呢？ 资本家， 我去。我干嘛单去资本家干嘛呀？ 因为你这外形像。 是啊。 你让各位看， 哎， 您看长得肥头大耳的， 什么叫肥头大耳的？天上来这么胖， 我呢就是那个洋车夫。 好， 赶上今儿你出门办事去， 哎， 你这事情很紧急。 什么事这么紧急啊？ 据可靠的消息啊， 嗯， 股票的行市今天要涨。 是啊， 中午12点开牌价。 哦， 可是你得到这个消息啊， 怎么样呢？ 晚了。 什么时间了？ 已然都11点20分了。 哦，就差40分钟了， 只有这么40分钟时间。 嗯， 你必须得马上赶到交易所去。 当然，误了事不行啊。 就因为时间紧急， 啊， 你出门雇车遇见我了。 那么你， 我劝告你 干嘛呀？ 你可别使那套， 我使出来呢， 我就把你给气了。 现在咱们就开始， 现在开始， 你就去洋车夫 啊。 没洋车也不行啊， 洋车。 对了， 那好办， 怎么办呢？ 我拿我这椅子， 这椅 就当做洋车。 可是这就比作洋车呀、啊？ 哎， 没车把呀、啊？ 车把好办。 嗯，这两把扇子 就当做车把吗？ 哟，你这可真省事啊！ 你像相声吗？相声就是写意的表演方法嘛。 对， 是不是？你这身衣裳还不像， 我化化妆啊， 你得换换衣裳。 咱们搭的桌子， 你得捯饬像你资本家呀。 没错， 瞧你的了。您看我这化妆就简单，也不用到后台。把长衣服一脱就行了， 为什么呢？ 洋车夫不能穿长袍子，跑起来不得劲，都是短打扮 啊。您看这新裤子白汗衫，这不就像洋车夫了吗？怎么绑裤腿啊？跑起来他溜得劲儿。 听这样您还看不出来？那会儿拉洋车身上都穿那么一号坎儿，穿那个蓝号坎儿。您看着就像了，您看拉洋车还没有戴帽子的，无冬里下头上总是蒙块毛巾，蒙这毛巾为什么？一打两用，又可以当帽子，又可以擦汗水。 得，这就算齐了， 像不像三分样？坐这等座，有座呢我就拉着，没座呢我就歇了。 这时候，演员李桂山化妆成一个投机商人的样子，从后台走了出来。他穿着长袍马褂，头上戴着呢帽，右手夹着大皮包，左手拿着手杖，挺着胸脯，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嘿，您留神我的车把，你别给我踩了，往那么走，撞电线杆子上，这边进筒子。刘成沟， 干嘛我这掉地震里？ 本来嘛，哪有您这么走道的？ 怎么了？ 您怎么直冒瞪眼的，直往上瞧？ 我这儿找洋车呢。 这，您说那个洋车能在天上飞吗？您的眼睛得往下看， 往下看。 哎， 这你可不懂啊？ 怎么？ 有钱人的眼睛啊，只能往上翻，不能往下看。 您这是什么病啊？ 这叫派头啊。 哦，派头啊。 哎， 就这派头干净。您慢慢耍这派头吧。 洋车，洋车，洋车， 洋车呀，牛车也没有，这不瞎耽误工夫。 别耍派头了，都11点20了。洋车，洋车，洋车。哎哎哎，我叫你怎么不答应？ 哦，您叫杨超是叫我呀？ 对了， 坐车吗您呢？ 不车呀。 上哪儿呢？ 我上狼峰头条啊。 干嘛去？ 你管我干嘛去呢？ 不是每天您不忘这么去啊？ 今天一定得去。 有事吗呢？ 有要紧的事。 什么事您这么着急啊？ 一定在十二点以前呢、啊、赶到了前门外狼峰头条交易所。 十二点以前？ 对了， 您出门晚了。 可不是晚了吗？ 现在就快十二点了。 十一点多了。 别耽误您的事。 哎， 您赶紧上车。 好好好好， 上车上车。 哎，好好， 十二点以前到。 对对对， 狼峰头条 不错。 行嘞，您交我了。 哎哎， 嗯， 说价。 先别说价了，把您送到了吧。先您的事情要紧。 废话，说价去。 您干嘛让我先说价啊？ 好嘛，上车不讲价，到了地方就讹我。 哎呦，这位怕讹人。先生您放心，我不会讹人，我常在这儿讹车，您又经常坐我的车，咱们这都是熟座了，我还能讹您呢？到那儿再说就完了。 废什么话呀、啊、你说价什么就得了吧， 还非得说价。 快点， 那咱们就说下去。 哎 您上哪儿来着？ 哎，刚才没告诉你，我上狼峰头条 了。啊，对对对对，狼峰头条。这是哪儿？ 你怎么连这儿都不知道？东四牌楼。 东四牌，嗨，东四牌楼离狼峰头条也不算远呢。 我还能跟您多要？ 我也不多要 啊， 你也不能少给。咱们就一口价。 好好， 干脆您呢？ 多少钱？ 甭说了。 什么甭说了？ 到 那 儿 那麻烦了，你说价是不是就得了吧？ 还非得说价？ 快点， 得了，您给拿一万块钱吧。 哎呀，你要多少钱呢？ 一万块啊。 一， 您咬牙干嘛？ 你穷疯了，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什么事就要一万块钱呢？ 那还多呀。您要知道现在金元件不值钱，买斤大饼吃都八千多，我们要一万那还多吗？ 别吃大饼啊。 那您说我们饿了吃什么？ 吃窝头不一样 啊。哦，我们老吃窝头啊，我们是窝头脑袋，我们不许换点白面吃啊。 我也不少给你。 您给多少钱？ 给你这数。 哎呦，给两千。 两毛。 两毛。 哎，对， 现在还有花毛钱的。 哎哎，给你两千。 两千呢、啊、 哎， 过了。太少。 两千还少？ 那还多呀。 嗯， 买什么去？ 两千还少？ 买块糖吃还两千五呢。 哼， 还能刺糖。 你别买糖吃。 那么买什么吃？ 你要买两千块钱盐，一顿你吃不了。 这位是善人啊，让我们吃两千块钱盐，受不了，留那盐你慢慢自己吃得了。 哎，对，哎，我也不吃， 他也不吃， 怎么了？ 吃多了他变咽子虎了。 哦，我生耗子了？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怎么了？ 什么叫变咽子虎？ 不是，我说我吃那么些盐，不得变咽子虎啊？ 说您我不管了，拉吧拉两千， 不拉，不太少，您多花点吧， 两千一， 一百块钱呢。啊，连颗烟都买不了， 不了，两千二。 我们这么大人跟您争执了半天，您再多花二百块钱。 二百还少啊？ 那还多呀、啊！ 你在这坐一天，谁给你一分钱呢？ 啊，坐一天我还落一轻声 呢。哎 哎， 你拉我一趟还有你的好处呢。 我们少挣钱还有好处？ 当然了， 我就不知这好处在哪儿，您说我听听。 既能挣钱呐、啊，又能活动身体。 嗯， 天气很凉，坐坐马路体操多好啊！ 我呀，坐不起。我们一家子八口人，都指我拉洋车吃，坐马路体操去，一点不仗。那我们吃谁？ 哦，指你吃啊？ 本来嘛。 哎，那我想错了。 你想什么？ 我以为你是票友呢。 啊，拉洋车的没票友。您走过这票吗？ 对对，我没走过呀。 还是我也没走过。 拉不拉两千二？ 不拉不拉，太少。您多花点吧。 两千三。 不拉。 两千四。 不拉。 两千五。 您说这值当吗？为这五百块钱，脖子伸出四寸来。 两千五。 不拉。 三千， 不拉 不拉， 就是不拉， 不拉， 哎， 不拉，我坐汽车去， 汽车， 哎， 汽车一趟就四十八万， 四十八， 你坐不起， 没关系，我是孩子，不在我有钱呢。 可是现在没车， 没 车，汽车出来得下午两点半呢。 不是，我走着去， 头十二点你到不了。 我会跑， 跑那儿也累死。 我坐别人的车， 这儿就我一辆， 非坐你的不可呀。 来坐车呀。 好，算我倒霉，给你1万，起来。 这你有什么倒霉？ 起来起来， 送您1万块钱。 哼， 买金饼，买点咸菜，就这吃。 饿我？像他们这种人，早晚得饿死。 冲他这句话，我得治治他。 这个投机商人一下子就坐在车厢里了，他正在自由自在的摆谱，杨车夫过来把他拦住。 哎，先生， 哎， 您怎么坐那儿了？ 废话，坐车不坐这儿坐哪儿？ 您没坐过我这洋车吧？ 没有啊。 怪不得我这洋车与众不同。 怎么与众不同啊？ 我这车呀， 啊， 分头二等。 头二等？ 哎，您那1万块钱呢？ 啊， 那是二等价钱。 二等， 您得坐二等车。 二等坐哪儿啊？ 底下。 啊？ 坐这儿？那车过去呢？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坐这儿？ 那便宜呢，1万块钱呢。 失了我的身份，我不干。 他失身份？ 哎， 那您甭动了，您那是头等。 多少钱呢？ 24000。 啊？24000？ 嗯， 你这纯粹是讹谁？我不坐了。 您爱坐不坐？不坐拉别人，有的是坐车的。 为了让这个投机商人着急，杨车夫故意兜揽别的车座。 哎，别 拿车没有？ 哎哎哎， 坐车吗？ 哎，别喊了，别喊了。 拿去。 哎，我坐了 啊。 坐了， 好，上车，坐头等二等， 头等， 问清楚了， 嗯， 倒是让他说话的， 24000，看我给你什么，我也是给你这个 24000，他这什么相啊， 嗯， 我去给你这，还得治治他， 快点走啊， 别忙先生， 哎，怎么还别忙啊？ 你想，您坐了头等了 啊， 我们那二等位子还空着呢， 还空。 您等会儿吧。 我等什么呀？ 等二等客人来齐了一块儿走。 废话，我等得了吗？谁来，我马上就得走。 那不行啊，我们这空着外头，我们少挣的钱呢。 没到我等不了吗？ 那怎么办呢？ 现在就得走。 现在就走。 哎， 那可没别的，您可得把二等位的给包下来。 什么包？ 您又嚷，不包也行啊，等客人来齐了一块走。 没到我等不了吗？ 要不干脆您坐下午汽车得了。 哎，不要紧不要紧，我包下来还不行吗？ 包了， 包下来。 那您可多花钱了， 不就是34000吗？ 对啊， 没什么，没什么 啊。 行行行，34000，给的好给，我也得给啊。 34000， 嗯， 这小子有点刺头扎走，干脆先跟他要钱。 快点走啊！ 别忙，先生。 怎么还别忙啊？ 您先把车钱给了吧。 哎，这什么？ 您先把车钱给了， 先要钱呐、啊。 对了， 没这规矩啊。 他今天是这规矩了。 告诉你，现在我不给， 您不给我不来。 哎，快点走不就得了？ 能又来雇车呢、 哎？快点，快点。 雇哪儿先生？ 到这就给你。 亲自来了，给多少钱？ 何必这么麻烦？ 站着， 哎， 站 着，哎。我先讲的， 不拉了， 凭什么拉 拉人家？ 哎，这我拉我， 人先给现钱， 我也给现钱呐。 哦，你也给现钱了？ 我也给现钱呢， 这不见骨头吗？ 快快快， 别忙别忙啊！我刚开张，头一买卖，不瞒您说，我还没吃饭呢。 谁不让你吃早饭了？ 有饭不就吃了吗？ 哼， 谁能炒着烙饼挨饿呢？ 跟我学啊！ 跟您学什么？ 我一天四餐。 你瞧，您比得了您吗？您一天四餐， 嗯， 我们一餐都不餐。 那是你没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就会拉洋车，别的能耐没有。嘿， 快快， 您先等会儿啊！ 哎，等什么？ 我先家吃饭去。 哎，回来了， 你干嘛去？我家吃饭去， 没那时间呢， 用不了多大时间。 我知道， 我到家和我盘面烙张饼就出来。 回来你把我送到你再吃吧。 我饿着肚子拉你， 那有什么法子？没让我赶时间嘛。 您落忍吗？ 快点，快点， 走了 啊！ 您的零碎东西都带好了吧？ 哎，全带齐了。 没落下什么？ 什么也没落下。 要不您先下瞧去怎么样？ 废话，我家是干嘛去啊？ 我怕您落下东西。 我什么也没落下。 我落东西您还得翻回来办不了事儿。 谁有你管我的闲事了？ 我怕你耽误工夫。 我知道。 那天我拉了一个座， 嗯， 到那儿拉一东西没办了事儿，又翻回来了。 怕是他，我是我。 我怕您落下东西。 没有。 您要翻回来呢？ 快点走不就得了你说梦什么你？ 这不为您好吗？ 废什么话？你快走。 你好心没好意。好了啊， 好， 你坐好了。 哎， 嗯。你坐这儿啊！ 好， 走了啊！ 哎， 您不上厕所啊？ 哎，我上厕所干嘛去？ 不是道远，街上没厕所。 我知道， 我怕您找厕所不方便， 用不着你。 那天我拉您坐找厕所， 嗯， 我拉了空过去也没找着。 你这像话吗你？ 前不绕到丰台才找着， 干脆你甭找了你。 你怎么那么凶猛我们呢？快点， 您坐住了。 哎， 走了 啊， 甭等铃响了吧。 废话，你这不火车等铃干嘛呀？还等路线呢。 走了，您坐住了。 杨秀夫抄起了车把往前走着，故意把脚步放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跟他说话。说着说着，杨秀夫突然把身子转了个个，脸冲着投机商人这边，两手拿着车把推着洋车往后退。 哎，你怎么这么拉呀？ 这么拉他有好处。 什么好处啊？ 跟您得说话。 什么？ 跟您得说话。 说闲话 啊！ 就凭我这个身份能跟你说闲话？ 省得您闷得慌。 岂有此理！ 他一边聊着，一边走着， 哦、 不理会不就到了吗？ 你怎么推回来了？ 我把这茬忘了。 哎，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哎， 我要知你这么慢呢，我真不坐。 得了，先生，您就别抱怨了。我要知您这么大份量，还不拉你呢。 我不算沉呐。 您多大份量？ 我才240。 嚯，这家伙240您还不沉呢？ 本来嘛， 佐罗拉那口猪才160。 混账东西，你拿我比猪，你这像话吗？ 嗨，我们什么都拉，那天还拉鸡蛋呢。什么茄子、土豆、黄瓜、白薯都拉，你干的。 我说你这车呀太慢了。 哦，您嫌我慢 呢？嗯， 嫌我慢没关系。 怎么办呢？ 你下来拉着了。 啊？我拉你 啊？ 我拉谁呀、 啊？你拉我呀、啊？ 我拉你 啊？你拉我、啊？ 我拉你就比你拉得快。 你呀、啊？ 对了， 老了， 老了， 你哪行啊？ 你这人挺不信。 我就不信。 没关系，试试看。 试试你也不行啊！ 我不行，你才不行、 啊。你就不行。 坐下吧。 好，坐下，坐下。 这时候，杨车夫坐在了车厢里。投机商人拿着车把拉着车子就跑。 哎，你看比你快不比你快？你看，哦，我真拉着你呀、啊！下去，花了钱我拉着我有这瘾呐！快点走！可恶你！ 嗯，您不再拉两步了？ 哎，我干嘛还拉去？ 多拉两步有您的好处啊。 有我什么好处啊？ 天气很凉 啊， 坐在马路体操多好啊。 那长那么快走就得了你。 快走啊，您教你点吧。 嗯， 快不了了。 嗯， 也就这下了。您不瞧这道 道怎么了？ 坑坑洼洼的不好走，没法快。 在那拐我走吧。 摘不开道， 嗯， 难走。你就前面这道， 来一步。哎，这怎么回事啊？ 就上坡呢。 哎 呀， 哎，慢一点。哎，你怎么糊涂了？那怎么穿着你？ 哪儿长的先生？ 哎呀， 我都晕了。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怎么还没完呢？ 这坡还没下呢。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这怎么？这怎么回事？ 这有个水坑。 知道我这坐车呢，不知道我这翻饼呢。你这个拉车怎么那么可恶啊？你冒水坑里拉我呀？ 得了，先您别骂我呀。 嗯， 您骂那工程局。 为什么？ 您养路费都花了，他不修马路，我们有什么主意呢？ 快点呀，快点呀！ 没法快。 哎，前面那车怎么能快呀？ 哪车？ 那车 啊，那车 啊， 那车是快。 那怎么回事？ 那是汽车，它是铁的，我是肉的。您拿我比它还行了。 哎，前头马路平了，快点吧。 平了也这么走吧。 别这么走啊， 这么走有好处。 有什么好处？ 您又坐车又解闷。 哎，我有要紧的事啊。 行，走快，那悬 悬。 对了， 让你快，快说都没有关系， 知道吗？ 对了， 快着点。 哎， 行了，那怎么样？ 哎，还得快 啊， 还得快， 还得快， 还得快，还得快， 还快， 还快。 嘿，他坐电门上了。 快，快，快，快， 那什么？ 快， 快了， 快，快， 快，怎么了？ 快，快，小心，前面来汽车了，停车。 杨车夫跑着跑着故意一撒车把，这个投机商人像头笨猪一样咔嚓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 哎，掉下来了，起快起，我说找不着脑袋了，起来起来起来，没摔着您呢先生。 哎怎么着要死了是怎么着？ 先生您别死在我车上，您瞧汗都下来了，这怎么还说呢？先生， 嗯， 您哼哼出来，哼啊！ 哎呦， 再哼一句！ 哎呦， 行了，这死不了了，这个。 哎呦， 心理学过怎么样？ 哎，有点慌啊。 心里有点慌。 哎， 我把您送产科医院去了。 啊？ 你给我送产科医院干嘛呀？ 不。 这是协和医院吗？ 哎呀，那不行哦， 同仁医院， 哎，更挂不了时了， 拔的针， 哎，那哪成啊？ 吃点药， 不行哦。 您这病怎么着好？ 你把车给退我吧， 白坐呀。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化妆相声《资本家与洋车夫》，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实况录音了。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明天早上六点半，主持人尚远和您继续听相声。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别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 T-Roc 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 4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